跟我们村是亲戚。这哪跟哪儿喽？ 家里的， 哎，爷们 儿，哎，屋里说，咱们家那个存钱匣子呢， 在炕洞里藏着呢。 哎呀，快拿出来吧！ 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今儿个我又遭到表扬了。 你又主动了一回。 哎， 哎呀，你怎么老冲大头啊？ 哎呀，不是啊，那我都看出来了。那不主动不行啊，我坐到主席台上边，那底下呀又是敲锣打鼓，又是拍巴掌，还有人领着呼口号，向老二哥学习，向老二哥致敬。你说说，这不是催着咱们主动吗？ 哎，这回又是什么呀？ 这回呀，一共三样呢，让我任选一样，我选了一个最实在的。 什么呀？ 全村每家每户一包，一共是186包。 什么呀？ 耗子药。哎，那咱们是卫生模范村啊。 啊， 这个卫生村里头呢，出来出来倒是跑耗子，那你说像话吗？ 嗯， 哎，咱们花了80块的能把这耗子都治住了，我说那也值。 嗯，值。 可那两样也没跑了，还得赞助。 哎，那两样又是什么呀？ 哎呀，花果山旅游中心、水帘洞度假村。 哟，照这样下去，咱们村能演《西游记》了是吧？ 哎，别说呀，咱可得着锦旗了呢。 啊， 哎，你瞧瞧，这是上回那猪八戒纪念馆的， 啊、 就这3200。 3200。 哎，还有呢，这是那旅游中心的，4500。 4500。 这是度假村的5600。 5600。哟妈呀，13300。 啊， 嗯， 那这么几个破布头值这么多钱呢、啊、 是。 哎呦，也真难为他了。我说你把它挂起来，挂起来吧。还是 挂 啊， 挂起来，咱挂起来。 哎，这干嘛？这是，哎 哎，挂起来。 哎，什么东西？我成了赵子龙了。放开，放开，开开开开，来来来来来，还有个这的， 这个、 哎、 比灶王爷还贵呢。 哎呀，你瞧瞧，这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，不是你。 给 啊， 给，你都换了那布条纸条吧。 哎呀，你看你看，那人活着也不能光为了钱嘛。哎，爷。这怎么见底儿了？哎，我说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就只剩下两沓了呢？ 那可不，咱家又不是开银行的，能印钞票，这广出不进的、啊、能不见底儿吗？ 哎呀， 我可告诉你呀、啊啊，你要再主动几回，咱家就变回去了，变成穷光镜。 那不行，咱刚富起来，那也没偷谁，那也没想谁，凭什么还变回去，还得变个穷光镜？ 哎。谁让你逞能，谁让你摆富的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你可倒好，你成天家穿着这西装，你戴着这脖套，你连下地捡粪也舍不得脱，像是家有万贯财。 那前些日报上不是说了吗，要能成会花吗？那 不错，每回每只要有人买套你就伸头，你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你都掏钱，你主动一回，咱家这钱匣子就抽抽饭寸，得了吗？ 哎呀，我说行了行了，你别埋怨了。哎，赶紧想想法子吧，明儿个可能还要表扬咱呢。 啊， 那我看见了，那小旗啊还有这么厚一摞。 回银行去。对呀、啊、话匣子里说了，存多少钱银行都给保密。 哎，行行， 走。 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 哎，你 不行，咱这块银行不行。 怎么了？ 那银行行长是咱们村长的二姐夫，咱们主动给人送经济情报吗？ 是啊，是哦。 啊， 哎，藏房梁上啊。 房梁上 啊。 哎，那行啊，来。

不过那样的拌嘴啊，也挺让人羡慕的。你听听。 走啊！看啥呢？地下有钱包啊！啊！ 咋回事？咋回事？捞了捞了捞了捞！这咋咋呼呼地有钱包也让别人给抢走了。你说的，要不是这些年我有修养，我跟你说，早就给你我这我。 啊！说说说，早就谈， 早 就谈，早就谈， 早就习惯了。 哎，你就照着说去吧，我跟你说呀。你这个人呐，哎呀，是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握的手，油瓶捣乱都不扶，火烧眉毛都不扶，还拿个袋还让我拎着一半。 行了行了，别抢功了，咱家平先进肯定是你的。 哎，明白啊，明白就行了啊。那个啥，今儿我给你包那个韭菜盒子啊。小玲，我这两天不好好吃饭。 我跟你说吧，我在你那心里头一点地方都没有了，我跟你说，全将这帮小兔崽子给我占完了。 大岁数了，跟孩子吃醋，夫妻没有。 就这样，人是越老越顽，越顽越不值钱。 走啊！干啥呀？ 我听着有人喊我，你听见没？ 没有，谁喊你呀？哎呀，你都到了丢了没人找你的岁数了，走啊！拿出来干嘛？ 忘了 啥呀？ 那是谁呀？想当初招呼我啊，小牛呢？别忘了六点半看电影，红旗电影院，千万别忘带手绢。 嘿哈，刘大叔也是让老伴儿这位贤内助给惯的是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握的。佳佳听完了也感觉到了，做好贤内助并不是一味的惯着丈夫。她警告小何，以后千万别发展成牛大叔那样的啊。小何呢倒是一脸轻松地说，你放心吧，没事我天天抓把草。好了，小何他们一家的趣事咱们就先听到这儿。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蕊，制作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咱们一块来听莫文蔚演唱的《执子之手》，推荐。 当时的音乐多热闹，我们多招摇，说不完的玩笑，是谁把音乐关掉，只剩下心在跳，有没有被你听到，鼓点乱敲，是不是时机刚好，夜色温柔，思念在暗处怂恿，是不是